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 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7天，在我们的节目进入到1月份之后，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内容，邀请到冬奥项目的专家，系统梳理介�绍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场馆、观赛礼仪等等的这些相关知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单板滑雪这个项目。 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他呢是单板滑雪国家级裁判、北京冬奥会坡面障碍 NTO 李旭。首先呢，我们也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旭。 嗯，欢迎您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关于单板滑雪这个项目。那我们首先呢，还是先听您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吧，单板滑雪它的一个起源和发展，好吗？ 好的。 嗯， 首先呢，单板起源它其实是相对起源是比较晚啊，最早起源是从欧洲啊，起源的是双板。因为当时当地的人呢，也是在冬天是为了打猎啊，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方式，然后起源的。单板这块呢，主要是因为，受到很多像滑板和冲浪运动的影响，也是可以最早的，现在有记载最早的单板滑雪可以追溯到300年前的土耳其，当时有一个小村庄叫 Patron， 但是他们呢，就是用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木板。一个木板就像我们东北滑的那种爬犁啊，他们用来就是从山上，因为一下大雪，他们那儿就雪会很厚，所以他们要从山上到底下坐车，然后他们就会滑着那样的东西去做。但是当时其实跟我们现代的雪板是很大不一样，因为他们很简陋，一块木板，然后手上拿一根棍子，为了就是调整方向，然后可能在板头上面牵一根绳子，然后也是别爬摔了之后那个板子就跑了。 对， 然后经过发展呢，是在北美，当时也是通过冲浪运动，然后去衍生出了一个最早叫 Banker 的一个板子，也是他们制作的，其实外形是非常像土耳其的雪板但是这个公司呢，当时也是受到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一个影响没有走特别远。到后来到1965年的时候呢，也是由这个美国的一个工程师叫 Sherman Popen， 他呢一个特别好玩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家有2个女儿，就特别吵，所以呢他就说怎么办，我说要给这俩孩子说找点事儿干，也不能在屋里面就吵然后呢他就走到了他的那个工作间，当时是有双板的，是没有单板滑雪所以他呢就把女儿的两块双板然后给拼接成一块然后就让他们俩有意思玩，觉得这个我没玩过很有意思，然后他们就拿着这个双板拼接成一块的板子，当时还没有叫单板，这块板子然后在外边滑，然后他们觉得哇这个太好玩了，这个特别像冲浪啊，这个是不是在雪上冲浪啊然后他们就从而给了一个名字叫雪上冲浪板，当时还不叫单板，那雪上冲浪板。然后这个板子呢一看这么好玩，然后这个叫 Sherman Popen 的人呢，他就开始去做了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计划，然后跟很多的公司去合作，然后把这块板子是应该说是咱们单板历史上第一个商业成功的板子，也是极大的推动了这个单板行业。那迄今为止到现代，对现代滑雪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这个 Burton Jacob Burton 他呢在七几年创造了波顿这个公司，然后用很多的技术，包括冲浪的滑板的这些技术改良，然后呢创造了现在的这种现代的单板，有边刃然后有固定器 啊， 就 是 这样的一个发展， 一步一步的发展到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没错， 所可以使用到的啊，这种越来越先进的板子了。当然了，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的动作也是受到了冲浪和滑板的影响，是不是？ 嗯、是的 啊， 比如说现在单板有10%，我们以这个单板自由式项目为主，就是大概有85%以上的动作命名都是来自于滑板。 哦、 对，因为三个板类运动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首先板类运动和双板不同的是，我们单板和滑板加上冲浪都是侧身运动， 对， 我们是侧身站在板子上， 对， 所以我们的很多发力方式包括旋转方向都是非常类似的， 对 对。然后我们的滑雪又是起步最晚的一个，所以它会借鉴很多滑板和冲浪的技术。 哦，就是比如说跟这个滑板比我们没有轮儿，然后跟这个冲浪的板比呢可能又比它短一些，当然不同的项目可能板儿也有长短之分的、啊、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对它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了解，毕竟它像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它本身也是发展的比较晚一些，起步也比较晚、 嗯、 再加上在滑雪项目当中它同样应该也算是稍微晚一些的，对吗？ 嗯， 就是跟双板比起来， 对，单板滑雪项目相对双板肯定是要晚很多的，因为像我们单板进入奥运会的第一年就已经1997年冬奥会才进入 啊、哦。 对，单板项目第一个单板项目当时比了，单板U型场地和这个平行大回转啊，当时还不叫平行大回转，当时就叫大回转。 你再看我们现在的话，对于单板滑雪当中的项目就分得更多了啊，比如说像男女障碍追逐。还有就是 U 型场地技巧，男女的，还有这个坡面障碍技巧，这也是李指导作为这个 NTO 的执裁的一个项目嘛啊、 嗯。 还有就是障碍追逐的混合团体，以及男女的大跳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进行的分类会更加的细致。那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去把这些小项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呢？ 没问题。 嗯， 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单板障碍追逐，这个是观赏性特别强的一项运动，它跟我们过普通的这种骑门比赛不同的呢是它特别像滑冰，像这种速滑类的项目，它就是四个人同时出发，然后在一个固定的赛道上面、 哦、 固定的路线比谁快， 这个就是纯比谁的 就是比速 度更快，不像其他那几个我们更多的是有技巧性在里头嘛。 对，这个是在自由式单板自由式项目里面唯一一个竞速类的项目， 这是唯一的一个、 但是为什么还是把它归到了自由式项目，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场地赛道的设置是里面是包含了非常多的这种自由式的元素，比如说很多波浪道就是像波浪一样的道，你需要一下一下的下压，还有很多要飞出去的跳台，所以它是有一些制空的一些元素在的， 而且其实还是对技巧有很高的要求、啊、 没错，还是要比一般的这种只竞速的对技术有非常非常大的要求、 哦 嗯、还有身体能力。 那在这个项目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大概需要通过多少个障碍啊？这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要求呢？ 这个根据以奥运会的赛事来说，这个长度应该是非常长的，这整个赛道长度能够具体到大概300-400米的这种赛道长度是非常长的，然后这个碰撞非常激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速滑类的项目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很多的身体接触， 对， 在雪上呢那肯定速度还是，因为滑雪一个重力运动，它的速度很快，然后它的碰撞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激烈， 是， 对， 而且我在之前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片段的时候啊，就发觉运动员比如说他在空中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着陆好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倒了嘛、 嗯、 他倒了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其他的选手，刚好落地的时候又跟他发生碰撞，像您提到的， 没错， 那这样的话运动员的成绩就都会受到影响，他还能够继续站起来完赛吗？还是说这就不能再继续参赛了呢？ 他是可以继续完赛，但是他可能就淘汰，因为每个组别在预赛里面可能就选两个人，因为他是 PK 制度 啊， 他、 哦、 是 PK 制度。比如说你是第一个，结果你特别快，然后最后一个人慢慢悠悠的走，然后你第一个摔了之后把2-3名全都给带倒了，那第4名慢慢悠悠的他就拿了冠军了 啊、哦。所以其实这个比赛的 就是最后的这种未知性也蛮强 的、 啊、 是的是的，它未知性特别大， 观赏性同样也是非常强的， 没错， 因为它既有了竞速的这个速度上的要求，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技巧上的一个要求嘛， 是的是的。 那这个项目他还提到了就是混合团体，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混合团体呢？ 混合团体呢是也是今年首次进入奥运会的一个项目、 哦、是这样的方式是首次， 哎，对，混合团体这个、哦、这个小项呢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之前是有障碍追逐的这个项目、 哦、 那混合团体加入呢，它其实是由一男一女组成一个队伍，可以任意先出发啊，先出发的人呢、 嗯， 什么时候到终点了，然后第二个人的门就会开了。比如说他在起点的时候会有一个门阻挡你不能出发， 对、跟那个赛马一样， 对， 前头都有个门挡着，一发令了那门一下开了，运动员就都冲出去了。 是的是的，所以第一轮啊先出发的运动员呢，他们就四个人先比啊，谁先到了哪个这四个组别里边，哪个组别的人先优先到了终点，然后他同组别的这个二号选手就会门就会开，他就出发。所以他的比赛成绩呢测的是第二个运动员的成绩， 因为我 们是看就像一个接力， 对对、最终的抵达 没错 终点的那个成绩， 没错，他特别像接力，就是像一男一女的这种接力赛。 对、我刚才也在想，就特别像我们说游泳比赛也是嘛啊，第一个队员你摸着触壁了，然后接你下一帮的队员他才能够再往水里跳， 是的， 是一个概念嘛。 对， 那这个的话有要求吗？比如说必须是先男或者是必须是仙女，还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安排？ 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 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叫混合团体了嘛，就很有可能就是场上男女大家同场竞技。 是的是的，很有可能。就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像这个北欧两项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非常的耗费体力、然后危险性极大，之前都是没有女孩能参加、现在就是慢慢的女性力量越来越强大、然后运动员也越来越优秀，所以现在几乎所有项目基本都会有女性参加。 这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啊、那其他这几个项目呢，您接下来要介绍哪个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U 型场地。U 型场地呢，我们国家是在这个世界赛场上是非常有一席之地的，尤其是女子、尤其是女子。比如说上一次我们的平昌冬奥会啊、我们的中国优秀的运动员刘佳宇也是勇夺银牌，勇夺奥运银牌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国家非常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世界一级的运动员谷爱凌 啊、 也是在世青奥的时候也是拿了很多次的这个金牌，拿了大小台的和 U 型场地的。然后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 U 型场地是它一个什么样的。首先它 U 型场地它的英文叫 half pipe， 我们知道 pipe 是一个管子，那 half pipe 就一半管，所以我们把它叫半管半管，也就是特别形象的一个 U 型场地、一个 U 管。那运动员呢通过从一侧进入，然后从另一侧飞起，在做动作，空中做完动作之后再落回到U池里面，再去在另一侧，就是来回有飘、来回荡、来回荡做动作，然后通过裁判评分然后去决定这个排名，还是足够宽的。比如说你如果是现场观赛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一眼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员从头到尾的表现，是非常容易的，大概一百多米。我们今天这次比赛就会在这个崇礼的云顶去进行、因为它是现在当时的那个场地情况也是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质量非常高的一个U型池。我们可以归纳为它就是一个标准池。 那像刚才说到啊，这个 U 型场它跟滑板其实就很像了啊， 非常 滑板也是有一个自己的 U 型池的一个比赛的嘛。 对的，对的。 所以说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它的很多动作也好，或者说是很多的技巧也好，就也跟滑板是很像的吗？ 非常类似、非常类似。 连名字都很像吗？ 对，连名字都很像，因为其实起源都是差不多，因为最早像滑板的U池起源也是由于大家冬天然后在那个泳池里边都没有水了、大家没地儿玩了，说我们试试，要不然穿着滑板我们往泳池里边扎一下试试吧、大家就玩起来了。那也是这个单板的U型场地这个项目也是受到滑板的很多借鉴，所以它的很多动作呢都是非常非常相似。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滑雪是一个重力，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重力运动，它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它的能跃起的高度呢是非常的高。比如说我们现在滑板做到1260度，那其实我们单板已经可以做到已经可以在U池里面做到幺 1620做到1440这样的难度，所以我们因为飞起的是更高的。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难度，大家看比赛的时候我们是来怎么去看它的这个难度值呢？ 因为你想我们飞起的高度有限，那在空中如果能完成这么难的动作，其实它转速会非常快，所以如果是我们只是爱好者去想要分辨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难的、就是需要专业的裁判去做一个记录，然后再由现场的一个主持人来为大家播报。 哦，这个的确也和滑板很像啊，就是在现场都是需要有一个主持人。 是 的，对啊，所以那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也会同样是这样子吗？ 嗯，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会有的，会有解说，包括转播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现场的解说，然后在这个现场比赛的时候也会有主持人。 哦，这的确是它和其他运动项目一个蛮不同的一个点啊。 嗯，没错。 那当然这个 U 型场地技巧，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运动员在空中会做很多的这些技巧动作，那这些动作的评判我们其实主要还是要靠裁判的这个打分嘛啊，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更多的它是以一个主观的方式来进行判定呢？ 嗯、没错，但是随着咱们的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呢，我们其实也是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记录去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年引进的这种测高度啊，测这运动员飞起的高度，因为高度这项评判标准对于 U 型场地来说非常重要啊，所以一个可以完成非常好高度动作的一个运动员就具备了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条件。 是的， 嗯，所以我们引用了很多科学的测试方法啊，通过科技啊去测试这个运动员飞起的高度，从而给一个分数。但是到目前我们其实更多的占比还是一个主观打分的一个。对，但是我们未来会向这个科技奥运嘛，我们还是会向科技去做一些，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对，就是科技已经让我们在运动员这个高度上有了一定的相当于是标准。 是的， 有了这个标准的话，其实就可以给运动员他们进行一些区分了。 嗯， 而且有了高度的话，其实也能够帮助运动员他们自己在空中去完成更好的动作。 没错 啊，展现更精彩的这种技巧嘛、啊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我们看到了科技对于运动员比赛或者说表现上的一个帮助。 嗯， 那当然在这个 U 型场地技巧的比赛过程当中啊，它一般会进行几轮，有没有说像一些这种我觉得可能都算是南美项目的类型嘛啊、 嗯、 所以他们会不会也有一些比如说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这样的要求呢？ 在之前的比赛中奥运会是没有这个规定难度和自选动作的。 嗯， 之前在我们国家级的一些比赛里面会有这两个项目啊，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但是在奥运会呢就大家都是自选这一项、 就从头到尾我们都是自选。 哎，对，从头到尾都是自选，从我们预赛到决赛都是自选。 那一般会进行几轮呢？ 一般我们预赛两轮，决赛两轮。预赛两轮取一轮最好成绩，然后进入决赛。男子应该是取前十二啊，都是前十二，十二个人进入决赛。决赛之后呢，我们按照预赛的一个排名倒序出发、比如说你第一，你就最后一个出发 啊、 你就可以看哎，大家前面的表现怎么样。比如说我们2018年那个肖恩怀特，我们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优秀运动员肖恩怀特啊，他第一轮表现的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决赛第一轮。但是呢，亚军这个冲上来了，第二轮冲上来了，哎，他就最后一个出发特别紧张，当时也是在那个出发台上待了都有两分钟啊，一直没下，一直憋了很久。当然还是 憋了一个大招啊， 憋了一个大招。对，所以说这个如果是预赛排名比较靠前的话，如果到决赛的时候第一轮发挥很好，那第二轮其他的人没有追上来，你其实最后一轮就可以比较自然的就下去就好了、不用做什么动作。 对，但是就像刚才您提到肖恩怀特那场比赛的时候、 嗯、 因为很多朋友好像都把这场比赛也是分为是很经典的一场嘛， 非常经典。 就是因为他最后他必须得再憋一个大招才能把当时已经好像是超越他了， 嗯，已经超越了， 对 对，那位第二名才能把他给超回来。 是， 所以他其实做的那个动作就是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就很有可能跟金牌就失之交臂了嘛。 没错。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运动员也好，对于这个现场的观众裁判来说，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的紧张。所以说像在最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这个动作没有完成，那应该就是没有分儿， 还是说会给你一个比较低的分？ 针对于这三个项目，我们可以把这三，其实我们可以把大跳台、碰面障碍技巧和游泳场地也归为一种评分模式。就是我们对于失误或者严重失误是有一个界定的。如果是一个严重失误的话，它会给你分，但是会比较低的分数。一般都会在30分以下。 它有一个最高分的上限吗？ 我们最高分就是100分。其实，针对于打分这一块，我们对于运动员的打分其实更注重的是排名。就是我们裁判的这个先决条件，我们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要给每一个运动员排名。那分数的体现呢，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一个程序是先排名比较，哎，谁好谁不好，然后我们去给到一个分数。这个分数的体现是要通过分数表达给运动员你的不足，给他看到你的不足，让他非常直观的感受到我哪儿有问题。 那这个排名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主观的评判。 没错，我会用我们的一个打分系统，比如说我们用国际学联的这个一套PAVED 的打分系统去对这个运动员进行一个评判和比较。 对，这是刚才您提到的 U 型场地技巧啊，我们对于这个比赛也有了了解。接下来是要说您作为 NTO 的破面障碍技巧呢，还是来说这个男女大跳台呢？ 我觉得我这两个项目可以合起来说。 好呀， 因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像。首先这个项目呢，我们如果大家喜欢越野摩托或者喜欢滑板的，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类似的这种比赛，就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抛台上面去很大很快的速度，然后飞出去在空中做很多动作。 对， 这个是大跳台项目。大跳台项目其实是非常受大家追捧的一种极限运动的比赛。那破面障碍技巧呢，其实是在跳台的基础之上又融入了很多道具啊，我们叫难度设置。什么叫道具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奇怪的这种铁杆 滑板上的那种， 对，滑板的那种铁杆，然后包括很多这种我们之前刚说 U 型尺，还有那个四分之一尺，就是一个侧壁啊，从侧面飞起来，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设置。 这都是在破面障碍技巧当中出现的。 没错，这都是在破面障碍技巧当中出现的。 我们刚才听到李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是单板滑雪当中障碍追逐、障碍追逐混合团体以及 U 型场地技巧和破面障碍技巧，还有男女大跳台这几个项目。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依然要介绍的是单板滑雪这个项目。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单板滑雪国家级裁判、2022年北京冬奥会坡面障碍 NTO 李旭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小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的介绍吧。 以奥运会的级别来说，我们就是最少需要有6个不同的设置。什么叫设置？一个设置组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选择。比如说，我这第一个设置啊，我们看到平常冬奥会就可以有那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第一组设置里面可能出现6个道具，或者是4个道具啊，你可以选择任意选择一个道具啊玩，然后你这个线路自己去选择。 这些都是自己选择。 没错， 没有一个固定的线路。 没有一个固定的线路。所以这个比赛就是很不一样吧。它特别的符合单板文化，就是很自由的这种。 对，下一次永远都是新的，谁也不知道会走出什么样的路线了。 是的。 然后它的这个大跳台会分两个规模，然后也会有很多奇形怪状的跳台，可能是斜着的，可能是向左斜或者向右斜，然后跳台呢会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就全都是自由选择， 就是这些都是在坡面障碍里面会出现的。 对，就是在坡面障碍里出现的，所以它的场地是其实很长。嗯，场地如果是想现场观赛的话，几乎只能看见最后一个跳台，它都其实前面都看不到，只能看这个电视转播，因为它有最少有六个设置嘛，所以它很长，从开始到最后一个运动员可能出发，到结束可能也要40秒，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就将近一分钟了。嗯，加上裁判员打分的话，确实是很慢的。我们还是以动作去判定 技巧的， 对，我们还因为这是属于技巧类嘛，优持，所以。优池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都属于技巧类的项目，都是由这个评分裁判员去评分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坡面障碍技巧啊，就感觉是把刚才说的障碍追逐呀、大跳台呀，还有 U 型场地里面的这些全都囊括在了坡面障碍技巧当中啊。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项目就是感觉在看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看到很多其他项目当中的不同的应该叫道具啊。 嗯，没错没错，是这样的。而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现在大众冰雪里面也是非常受大家追捧，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青少年，然后包括成人的爱好者都非常喜欢这个项目，因为它不单调，它你可以玩玩道具， 充满趣味性， 对，充满趣味性，就有很多新鲜感。因为它道具的形状就是完全是 DIY 的，你就想设计成什么样都可以，然后跳台的大小你也可以自由选择，是非常受大家的喜欢。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众冰雪当中，大家在参与单板滑雪的时候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参与。 是的，随着我们的冰雪运动的发展，然后我们在雪场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的这种设置，有初级的，有中级的，有高级的，会可以在公园里面很安全的去选择初级的，先开始玩，然后慢慢熟练了之后我们再慢慢去晋升，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对、 嗯、 当然我们肯定没有能达到说像奥运选手他们那样的级别啊，但是这种趣味性是大家都可以去追求的。 没错没错。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坡面障碍技巧，它更多的我们其实评判的标准就是来看运动员的这个技巧性。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路线的选择可能首先是不是会让裁判觉得眼前一亮，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的这些动作完成的怎么样。 是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评判标准啊。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在上次的那个也是平常，我们拿平常冬奥会，还是拿平常冬奥会来举例、当时第一名的，当时拿了冠军，勇夺冠军的是一个美国的小将啊，可能当时他拿冠军的是16岁。 哇、 对 Redward， 他就是面对很多世界级的大咖，就是级别是比较比他们低一级别、但是他之所以胜出然后脱颖而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线路选择，他选了一条别人都没有选择的线路，然后就这一个举动就获得了所有裁判员的芳心，然后当时就是一举拿了冠军，然后非常厉害。 哎，那他选择的这条线路是因为比较难呢，还是说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大家都没有选择到呢？ 你看，首先我们对于这个坡面障碍技巧和这三个项目的评分，我们刚才说的是 PAVED， 我们分别代表的是 progression 创新，然后 amplitude 高度、然后 execution 完成度， variety 多样性和 difficulty 难度、就是它五种，这五个打分尺度都分别占据自己的一个分数值。那你在因为像我们这奥运会这种顶尖赛事啊，大家的难度差距不会特别大， 对， 不会拉开特别大， 能站一个场地上的大家水平差不了太多。 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在创新性和多样性上面表现得非常出众，你就会一下亮到大家的眼睛，就会看到哇、就是还能这么玩、就是很不同，与众不同。 对，我觉得一方面体现出了我们说的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没错， 面对这么多的老将前辈啊，其实按理说我们会觉得心中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怵啊的那种感觉，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是。 二来就是我们再次感受到的，就这项运动它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年轻化，就是年轻人的那种视角，年轻人的这种头脑吧，他可能更多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个角度的不同就能够带来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些表现嘛。 嗯，是的。 那另外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这个大跳台嘛，大跳台相较于坡面障碍技巧的话，在中间所需要完成的这些可能会稍微少一些，不过我们在空中所要去完成的这个动作绝对也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就像您说到的也是 近些年非常受大家关注和喜爱的一个项目。 我们先拿这个单板单跳台和单板坡面障碍技巧加上 U 型场地这三个来比较。因为首先为什么把这三个归于一类，因为它跟我们刚之前说的障碍追逐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是南美类，一个是竞速啊，一个比速度。那比速度的技术跟这种南美类的技术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就不一样。那这三个有互通性，是因为我们坡面障碍技巧这个项目就已经包括了大跳台的元素， 对， 所以你可以参加坡面障碍技巧，那你自然也可以比单板大跳台，如果你水平到了就可以。所以几乎在我们中国参加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的人都会去在北京再比一次这个大跳台。 哦， 对，因为它非常相似，它几乎100%还原。然后，但是 U 型场地呢？我们以男子和女子单板为例，就是它互通性会相对差一些，因为它有很多细节的要求是不同的，再加上这个运动发展的非常完善，因为我们像97年就已经进入冬奥会了，我们坡面障碍技巧是14年才第一次进入冬奥会，大跳台呢是18年，像上一届才加入，所以它起步会更早，然后它的体系更完善，它的运动员的这个水平更高。所以单板想要从这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去互通到 U 型场地是门槛很高的。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小项啊，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并且我们在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就知道，哎，这个比赛呢它是比速度的，那些比赛呢它可能就是比我们谁的动作做得更炫更吸引人。当然更多的我们大家可能是看这些，而裁判员呢他们是要通过更全方位的一些角度来进行判罚。您刚才也提到过我们的一些国际啊国内的优秀的选手，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这方面的人物上的介绍呢？ 没问题。我们今年以单板 U 型场地的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今年国家会有这个女子会非常有这个夺奖牌的希望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优秀的运动员刘佳宇和蔡月彤，他们两个都也是在夏季拿了非常多的比赛的冠军，两个人就依次拿了很多成绩。那对于大跳台项目呢和坡面障碍技巧项目，我们可以非常关注一下这个国内的本土选手苏一鸣，小鸣，他也是在前不久呢也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backside 内转，也是当中叫内转的1980，1980度的一个，就是转体已经是5.5周的一个难度动作，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首位完成的，从此这个挤进了这个世界行列。因为想现在在全世界范围上所有优秀员加一起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的现在屈指可数，一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现在应该就只有5个人，但是在比赛中还没有能见过这种能够特别完成度特别高的这个1980的动作。所以我们这几位本土的选手，我们中国的选手都已经是站到了塔尖上面，就是他们是特别很非常有希望在奥运会时候冲击一个金牌的。 对， 但是对于国际的选手来说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国际老将，比如说我们冬奥会的这个 U 型场地的来自美国的一个大魔王啊Chloe Kim 啊，克洛伊金啊，这也是连冠啊，就是只要他去的这个 U 型场地比赛很难不拿冠军。但是今年呢我们国家已经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已经非常具备武器库已经完备了已经准备好跟他掰掰腕子了但对于像我们这个其他的项目，比如说坡面障碍技巧，有比较多的来自欧洲来自北美的这些优秀运动员，比如说我们来自欧洲的一个现在叫天才少年，挪威的天才少年，就很小就成名了，叫 Marcus Cleveland 啊，他是非常一个这个奖牌有力的冲击者啊。但是他的我们说这个绝对难度上面跟我们中国的小明啊，包括我们优秀运动员杨文龙啊，都是没有太悬殊的差距，就是大家是完全可以一起 一较高低的， 对，一较高低的同台竞技一下的。 对， 针对于 U 型场地啊，单板 U 型场地男子的话，我们这边我国的这个运动员可能还是相对这块起步比较没有那么早可能对于这个世界水平可能相对还是有一点点差距那现在国际上面比较热捧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在平昌冬奥会的这个亚军就是来自日本的平野步梦他是今年的非常看好的黑马，以及 在这个也是同样是日本的几位小将，也都是非常表现出了非常惊人的天赋。 嗯， 肖恩怀特呢，前一阵也是有这个算是复出的一个 迹象， 对。但是，听说在这种训练中，这种恢复训练可能不是很顺利，但是也不知道最终是否能够站到奥运会的舞台上。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个同城德比的这场战斗还能在这个2022年再打响一次。大跳台项目呢，就是跟我们这个破障项目的这个运动员其实有点比较雷同。 对，您不说了吗？他们都是可以 再参加的，他们都是可以健项可以再参加的。 对， 对，但是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都去咱们这个首钢大跳台去一睹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首钢大跳台的这个面貌。 是的， 当这个是全世界。当时是第一个啊，永久性的这个跳台的场地的建造，是非常高科技的。我有幸去过几次，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也在夜晚里面，就像一个高跟鞋一样， 特别好看，对， 雄伟。 对，其实您刚好说到我们的那个比赛场地了嘛，我们也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单板滑雪它的比赛场地是有两个，一个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首钢大跳台，是相当于我们在市里头离大家是比较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稍微远一些的，就是在这个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场啊。那这两个场地您都给我们来分别介绍介绍呗。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崇礼的云顶滑雪场呢，主要是已经承接了咱们奥运会的这个单板自由式三个项目。我们的单板坡面障碍技巧、单板 U 型场地加障碍追逐都会在这儿比，加上如果再加上混合团体的话，就是四个项目。 是的， 四个项目都会在这儿比。这个崇礼的云顶这个滑雪场，它的整个的规模其实是很大的，它整体的这个雪质啊，包括气候温度都非常适合去做这种比赛。那我们在前一阵子都包括前几年都会办了很多次的这种世界杯级的赛事，包括奥运会前的测试赛，都会在这个云顶办。再包括我们的2018年在云顶做了一次这种世界级的这种世界杯的坡面障碍技巧。当时我们在云顶，当时这个也是公园团队在这云顶修建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种障碍，做了很多这种城墙，这种像长城一样的这种道具的障碍的道具。 就是这种的话在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可以出现的吗？ 是可以出现的，就这些很符合地方特色的这种元素。 那我们其实可以期待一下，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我们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里面会不会有很多中国元素的这种道具出现吗？ 是的，是非常有可能，就出现一个烽火楼啊这种之类的。 哦， 对， 就是我们不仅是运动员的表现非常具有新意，我们的赛事设计同样也是会非常有新意 的。 啊， 是的，对，让大家关注的点非常多。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嘛。 然后我们的一个大跳台项目呢，是在这个首钢大跳台啊，就是在我们的石景山区。这个大跳台呢，也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世界上非常少的，也是第一个啊永久性的一个跳台。比如说，我可以在夏季做比赛啊，比如夏季我们做了在那儿做了一个叫费雪的一个比赛啊。这个比赛也是属于国际雪联积分赛啊，也是积分也是跟奥运会挂钩的。就像承接这种大比赛，它是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刚才您把这个我们比赛场地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现场去感受一下我们单板滑雪的这个比赛的魅力。那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观看比赛这应该也是我们作为东道主一个非常期待的事情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在去现场观看比赛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 其实希望大家做的就是多为我们的运动员加油，然后多推广运动，比如说发朋友圈啊之类的，为我们这个中国冰雪事业也贡献一份力嘛。 对。那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现场来看比赛的话，毕竟我们这些项目啊，它有一个特点都是室外。室外的话，其实相较于室内，我们会有一定的优势，就是空间上对于大家来说就不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啊，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大希望，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在现场去观看咱们的这些比赛的。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哪怕大家去了现场，可能我们最终也不如在家中来观看这个比赛的转播看得 更全面一些。 嗯， 那像其他的这些项目各自的有没有一些就是观赛的这个点呢？ 明白 啊。 好，首先针对于这个扑面障碍技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时间啊，这比赛时间应该是从2月3号一直到19号。 嗯 嗯，如果能去的话，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过去看一下，因为你可以不仅仅是我们说只看一个项目嘛，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都看全。 对， 比如说我们扑面障碍技巧可能是没有办法就是通过肉眼去观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表现，但是呢看一定会有现场会有转播屏幕， 嗯， 会有转播屏幕，也可以通过大屏幕呢去为这个运动员加油。咱们再比如说这个英雄场地是完全可以在观赛区里面抬头就能看全的 啊，看一个全场、 嗯、对，看一个全场、 哦、 嗯，没问题。然后咱们的这个障碍追逐呢也是可以通过转播然后去看，然后包括我们在云顶还有很多双板类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空中技巧、 哦、 嗯，然后也同样在崇礼这个还有这个雪上技巧等等、 嗯， 这些项目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推荐大家去看。 嗯、 然后需要提醒的地方，其实观赛上面我们这个文明观赛，然后就是一些崇礼的特性，因为崇礼我们知道是温度比较冷，要、 嗯、 是到冬天气候寒冷，然后风很大， 嗯，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然后在雪面上一定要记得戴太阳镜、因为这个雪的反射会非常损伤眼睛。 对、 然后穿一双棉鞋，然后穿上羽绒服，然后就在我们的赛道下面为我们的中国奥运健儿加油打气 啊、嗯！对，因为我们看就是这些雪上的比赛往往就是在终点或者说就像您说的这个赛道下面的时候，它有一个相当于是围栏、 嗯、 然后观众可以真的那算就是非常近距离的去看到运动员的一些表现了嘛、啊、 是的是的。 像您刚才提到的扑面障碍技巧呀，还有就是障碍追逐这种，更多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在现场看比赛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去观看他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嗯、 而不太可能是说沿着这个赛道去看，对不对？ 几乎是不可能，因为赛道坡度其实很大，你如果只是穿着我们自己的便鞋是首先走不上去，然后其次也不让走 对，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新闻转播区，然后在这个新闻转播区外面会有一个观赛区、这个奥运会是规定是非常严格的这种区域设置、嗯、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现场的一些就是区域划分的要求、 嗯、 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去观看比赛的地方，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待着，不要去比如说穿行到运动员的比赛场地也好，或者说是到了裁判员的这个判罚区域也好，其实这都是对于比赛的一个非常不尊重的表现了嘛、啊 嗯嗯、 也是没有能够体现出我们作为东道主素质的一种表现嘛、 嗯、 所以这一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另外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大跳台，我们也提到了、啊、它是在首钢园，那这个现场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能够纵览全局吗？ 嗯，不能说纵览全局吧，80%是能看全了、因为跳台其实很大很大，你如果通过远距离的去这么观看，可能首先远人就会比较小，但是现场的气氛一定是非常火爆的，就是如果能去看的话、肯定是特别值得、 是的、再加上因为它是在大跳台，运动员就是腾空之后他会做出一些动作嘛、 嗯、 有时候我们可能离得远一点反而能够看得更爽啊，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我们的确是在现场看比赛，就像刚才李兆提到的，受到现场环境的这种影响，还有现场观众大家一起的这种气氛的影响，也会让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这种情绪更高涨嘛、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要还是文明观赛，并且是对不管是我国的运动员还是世界各地的这些优秀的运动员都给予鼓励，毕竟我们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这么高水平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形势之下、我们依然能够举办这样盛大的比赛，的确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嘛。那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李指导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了单板滑雪这几个小项的一个情况，那就像您提到的，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用自己的方式对于我们的这个滑雪运动进行支持，同时呢我们也一起去期待冬奥会这些精彩的比赛，也是再次感谢您，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和明天清晨的5点钟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